大家好，我是景霄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搭建监控平台之 Django。 通过前几节课的学习啊，相信你对量化交易系统已经有了一个最基本的认知，也能通过自己的代码搭建一个简单的量化交易系统来进行盈利。前面几节课我们的重点在后台代码、中间件、分布式系统和设计模式上，那这节课呢，我们重点来看前端交互。监控和运维是互联网供应链上非常重要的一环，监控的目的就是防患于未然。通过监控，我们能够及时了解到企业网络的运行状态，一旦出现安全隐患，你就可以及时预警，或者是以其他方式通知运维人员，让运维监控人员有时间处理和解决隐患，避免影响业务系统的正常使用，将一切问题的根源扼杀在摇篮当中。在硅谷互联网大公司中，监控和运维被称为 SRE， 是公司正常运行中非常重要的一环。作为10亿级别的 Facebook， 内部自然也有着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监控系统和运维工具，有的对标业务数据，有的对标服务器的健康状态，有的则是面向数据库和微服务的控制信息。不过万变不离其宗，运维工作最重要的就是维护系统的稳定性。除了熟悉运用各种提高运维效率的工具来辅助工作外，云资源费用管理、安全管理、监控等等都需要耗费不少精力和时间。运维监控不是一朝一夕得来的，而是随着业务发展的过程中同步和发展的。作为量化实践内容的最后一节，我们今天就使用 Django 这个外部框架来搭建一个简单的量化监控平台。Django 是用 Python 开发了一个免费开源的 Web 框架，可以用来快速搭建优雅的高性能网站。它采用的是 MVC 的框架模式，即模型 M、 视图 V 和控制器 C。 Django 最大的特色在于将网页和数据库中复杂的关系转化为 Python 中对应的简单关系。它的设计目的是使常见的 Web 开发任务变得快速而简单。 Django 是开源的，不是商业项目或者科研项目，并且集中力量解决 Web 开发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。所以 Django 每天都会在现有的基础上进步，以适应不断更迭的开发需求，这样既节省了开发时间，也提高了后期维护的效率。那说了这么多，接下来我们通过上手使用进一步来了解。先来看一下如何安装和使用 Django。 你可以先按照文中对应的代码块的内容来操作安装 Django。接着呢，我们来创建一个新的 Django 项目。这时你能看到文件系统大概是文中这样的结构，建议你此时打开文稿对照来看，并且听我简单解释一下它的意思。第一行表示项目最初的 Python 包，第二行表示一个空文件，声明所在目录的包为一个 Python 包，第三行管理项目的配置信息，第四行声明请求 URL 的映射关系，第五行表示 Python 程序和 Web 服务器的通信协议，第六行表示一个命令行工具用来和 Django 项目进行交互，最后一行表示默认的数据库可以在设置中替换成其他数据库。另外你可能注意到了上述命令当中的 Python 3 manage.py migrate 这个命令表示创建或更新数据库模式，每当 model 源代码被改变后，如果我们要将其应用到数据库上，就需要执行一次这个命令。接下来我们为这个系统添加管理员账户，然后我们来启动 Django 的 debugging 模式，最后打开浏览器输入相应的网址。如果你能看到文中这个截图的画面的话，那就说明 Django 已经部署成功了。你看 Django 的安装是不是非常简单呢？这其实也是 Python 一贯的理念，简洁并简化入门的门槛。 OK， 那现在我们再定位到另一个网址，你会看到 Django 的后台管理网页，这里我就不再过多介绍了。到此 Django 就已经安装成功并且正常启动了。刚刚我说过 MVC 架构是 Django 设计模式的精髓，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这个架构，并通过 Django 动手搭建一个服务端。在之前的日志和存储系统这节课当中，我介绍过 PV 这个库，它能避开通过繁琐的 SQL 语句来操作 MySQL， 直接使用 Python 的 class 来进行转换。那事实上这也是 Django 采取的方式。 Django 无需数据库就可以使用，它通过对象关系映射器，仅使用 Python 代码就可以描述数据结构。 我们先来看文中的这段 model 代码。models.py 文件主要用一个 Python 类来描述数据表，称为模型。运用这个类，你可以通过简单的 Python 代码来创建、检索、更新和删除数据库中的记录，而不用写一条又一条的 SQL 语句。这也是我们之前所说的避免通过 SQL 操作数据库。在这里我们创建了一个 position 模型，用来表示我们的交易仓位信息。其中 assert 表示当前持有资产的代码，例如比特币， timestamp 表示时间戳， amount 则表示时间戳时刻的持仓信息。在模型被定义之后，我们便可以在视图当中引用模型了。那通常视图会根据参数检索数据，加载一个模板，并使用检索到的数据呈现模板。设计视图则是我们用来实现应用逻辑的地方。我们来看文中的 render positions 这个代码，它接受 request 和 assert 两个参数。我们先不用管 request， 这里的 assert 表示指定一个资产名称，例如比特币，然后这个函数返回一个渲染页面。不过这个函数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呢？我们来一行行来看。这个函数下的第一行代码向数据库中执行一个查询操作，其中 filter 表示筛选，意思是从数据库中选出所有我们需要的 assert 的信息。不过这里我只是为你举例做示范，真正做监控的时候，我们一般会更有针对性的从数据库中筛选读取信息，而不是一口气读取所有的信息。再往下走，第二行代码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封装一个字典。至于这个字典的用处，下面的内容当中可以体现。最后这行代码返回一个页面，这里我们采用的模板设计，这也是 Django 非常推荐的开发方式，也就是让模板和数据分离，这样数据只需要向其中填充即可。最后的模板文件是 position.html， 你应该注意到了 context 作为变量传给了模板。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设计模板的内容。模板文件其实就是 HTML 文件和部分代码的综合，你可以想象成这个 HTML 在最终送给用户之前需要被我们预先处理一下，而预先处理的方式就是找到对应的地方进行替换。我们来看文中的这段代码示例，我重点说一下几个地方。首先是第六行的代码，这里双大括号括住 assert 这个变量，这个变量对应的正是前面 context 字典中的 assert key。 Django 的渲染引擎会将 assert 替换成 context 中 assert 对应的内容，此处是替换成了比特币。再来看第17行，这里是个很关键的地方哈，我们需要处理一个列表的情况，用 form 对 positions 进行迭代就行了。这里的 positions 同样对应的是 context 中的 positions。末尾也就是第22行代码自然也就表示结束了，这样我们就将数据封装到了一个列表之中。最后我们需要为我们的操作提供 URL 接口，具体操作我放在了下面的代码当中，内容比较简单，我就不详细的去展开讲解了。到这里呢，我们就可以通过文中的链接来进行访问了。当然除了主要流程外，我还需要强调几个很简单但非常关键的细节，不然我们这些改变就不能被真正的应用。这里主要有四步，涉及到了大量的目录名，具体操作我都在文中用代码和注释表示了出来，建议你此时打开文稿阅读，并找时间进行操作。操作完成后，我们的数据结构就已经被成功同步到数据库中了。最后输入 python manage.py run server， 然后打开浏览器输入相应的网址，你就能看到效果了。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MVC 模式，通过我画的这张图，你可以看到 MVC 这三者以一种插件式的松耦合的方式连接在一起。当然我带你写的只是一个简单的 Django 应用程序，对于真正的量化平台监控系统而言，这还只是一个简单的开始。除此之外，对于监控系统来说，其实还有着非常多的开源插件可以使用，有一些界面非常酷炫，有一些可以做到很高的稳定性和易用性，他们很多都可以结合 Django 做出很好的效果来。比如典型的有 Graphite， 是一款存储时间序列数据并通过 Django Web 应用程序在图形中显示的插件。 Vimeo 则是一个基于 Graphite 的仪表板，具有附加功能和平滑的设计。 Scout 监控 Django 和 Flask 应用程序的性能，提供自动检测视图、 SQL 查询、模板等等。 这节课的内容更靠近上游应用层，我们以 Django 这个 Python 后端为例，讲解了搭建一个服务端的过程。你应该发现了，使用 RESTful Framework 搭建服务器是一个如此简单的过程。掌握它之后，那你就可以自己去开一个交易所了。相比起具体的技术，今天我讲的 MVC 框架和 Django 的思想更值得你去深入学习和领会。今天呢，我想给你留一个难度比较高的作业， RESTful API 在 Django 中是如何实现安全认证的。你能通过搜索和自学来掌握这个知识点吗？希望可以在留言区看到你的认真学习记录和总结，我会一一给出建议。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同事一起交流。